就它释放出来的我们都接收了， 嗯， 是不是、啊、 哦， 所以这个呢，从这一点来说呢，这也叫无价之宝。 嗯， 真的有一天地球上玉没有了啊，把不通的问题解决了， 嗯， 把这头脑老发热的问题解决了，把微量元素的问题也解决了，所以那个老干部啊就在那个杂志上说，老了满头的白发都变黑了，脱落牙齿长出新牙了，这就是它打通的作用，就是通了。那么呢，你要是说光靠自己体内的有益菌， 嗯， 让它通力量呢，就不如再加个外力，哎，这个效果呢会更好。你看这个呢，就是预诊的问题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什么都挺好，你杀生你不养生，养生你还得注意，一环都不能掉链子。 对 啊，别天天喝大酒吃大肉的是吧？多吃蔬菜，多吃 清淡的 粮食， 哦， 粗茶淡饭。 对， 给有益菌多提供食物， 嗯， 这就是养生吗？ 哦， 你看这个呢，这一环节啊也不能缺， 嗯。 那么呢，这个之前我讲过，我说我每天呢坚持三件事儿，养生之道， 嗯 啊，第一个呢叫饥饿健康啊，饥饿每天定时饿一次， 定时饿一次， 然后讲辟谷， 嗯， 老吃饱不行，老吃饱就傻吃捏碎，是不是？ 对， 哎，经常饿一饿，这个人呢就有灵气， 哦。 这个老吃饱就痴呆了，老饿的人就精神，就有灵气， 对， 就有智慧， 哦， 所以经常饿的人聪明，每天饿一次，那你想想，一天少吃一顿饭就是，这一个月少吃多少顿？ 30顿哈， 少吃30顿， 嗯， 要如果一天吃3顿饭的话，是不是等于一个月少吃10天饭？ 对， 等于一个月辟谷10天。 哦， 是不是啊？ 嗯，可以这样理解哈。 哎，你少吃10天的粮食进来呀、啊？ 对呀、 啊，这不也是饿一次吗？ 真是、啊， 这不也是养生之道吗？ 嗯， 所以这个辟谷的好处，定时饿一次的好处，它是调动内因，老吃饱了不调动了，不调动的就傻了，这就是这个养生的事儿、 嗯。 哎，那么还一点呢，就说这些东西也都解决了，空气污染了， 对呀、啊， 中气，咱们说了半天。阴气阳气都解决了，元气也解决了，正气邪气也解决了，胃气也解决了，营气也解决了，中气，中医说那个中气形成于肺，积于胸，随着血液遍布全身，就是叫养。 嗯， 说养，那古代哪知道空气里有氧气呀、啊、 对， 他管它叫中气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气还有问题，这个气不解决也不行，全都解决了，就这块没解决，就这也叫掉链子。 嗯， 就这个环节出问题，那进来的氧有问题。 嗯， 是吧？你说你想健康，也难。就这个环节，你靠自身解决不了，你还也得借个外力。 这个不好解决呀，哈。 哎，有啊，有那天然那个空气净化器，天然氧吧。 哦， 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帮助提供。 哦， 我们可以帮助选那个物美价廉的，就这个环节。也得把握住 这个各个环节的这个问题，你们都有相应的措施哈。 对、 嗯、 那么呢也包括就是中医他也提倡动静结合。 对， 动呢就每天嘛你得运动运动， 嗯， 你这生活规律啊、 嗯、 你老是一动不动，吃饱就躺了，吃饱就躺了、 嗯、 没病也能躺出病来， 就是的， 就得活动，就也叫运动。但是呢你光动也不行，说那个乌龟人家没动啊，怎么还长寿呢？ 嗯， 哎，人家是内动。 对， 什么叫内动呢？叫胎息。 哦、 嗯，我们人怎么内动呢？打坐是一种内动。 哦、 嗯，俩腿一盘，你看你要不盘吧，这血液的循环它又一样；你盘上，血液循环就又改变了。 哦， 因为俩腿一别，这个血液不往下走，它往上走，往头脑、往五脏六腑上走，打完坐精力就旺盛，体能就增强。还一点呢，说打坐这个形状类似金字塔，金字塔这种形状聚集宇宙波，聚集宇宙能，你打坐吧就像一座塔一样，它就聚集能量。我接触过很多朋友， 嗯， 我都喜欢打坐，就有的一坐2小时， 这佛家叫禅坐哈， 叫佛家叫禅坐，道家叫打坐， 打坐哈， 打坐， 嗯， 这个它都是有好处的。 嗯， 这个不研究的人吧，一张嘴就是迷信，这个一说辟谷迷信，就好像他这他科学， 嗯， 无知就叫迷信。 对， 人家研究的人懂得其中道理，